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派出专项督查组，分布地方开展专项抽查，重点检查师德师风建设等情况，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事件的发生。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正式验收交付。深海勇士号拥有目前世界先进的控制系统，预计在今后的30年里为海洋科考进行服务。铁路部门临时调整了车票的预售期，从11月27号开始只发售12月25号及之前的车票，12月26号及以后的车票计划在12月上旬开始发售，具体的发售时间将会通过12300网站和车站进行公告。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称，在双十一整个体验周期内，先涨价后降价、虚拟原价、随意标注价格的情况尤为突出。最近，国家交通运输部、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决定，自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在全国水路系统推行军人依法优先出行的工作措施。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提出中成药命名不应采用强力、速效等夸大用语，但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成药不列入规范的范围。环境保护部门的消息，12月2号之前，全国大部的扩散条件将会逐步的转差，东北、华北、西北等多地可能会出现中度及以上的污染情况。故宫博物院日前透露，明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会超过80%，而故宫的南大库也将在2018年的51前开放，作为集中展示妃子檀及黄花梨的明清家具馆。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2017中国网络视频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截止到2017年的6月，我国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达到了5.65亿，占到网民总数的75.2%，继续保持网络娱乐类的应用首位。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12月1号开始，我国将目前在河北省开展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宁夏9个省市区。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近日指出，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从严查处未经许可批发、零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坚决关闭取缔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的零售店，并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管理。农业部表示，目前全国整省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的省份已经达到了28个，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全国2718个县、3.3万个乡镇和53.9万个行政村。目前国际足联发布2018年世界杯的海报，海报以苏联传奇守门员列夫雅辛为核心形象，他曾经参加过4届的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金球奖殊荣的守门员。为了加强网络游戏市场的监管，文化部近期部署开展了专项查处，从排名前100的游戏当中随机抽取了50款手机游戏产品进行全身检查，有35家单位被查处。中国首个一马跑两国跨境马拉松比赛将会在12月31号在云南瑞丽开跑，届时将会有大约5000名中缅的两国运动员共同参加比赛。 的话题是假 ending 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当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恰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你懂也不会滥用我的温柔，幼稚点没什么，完全被快乐淹没，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